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淹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都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什么都愿意。